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1集，阿英昏昏沉沉听他满口英文，一点也欣赏不起来，心里怨念， 他怎么不教历史啊，这样和他畅聊整夜都不是问题。 下课铃声响，他一秒都不多讲，把教材那页折了个角，再记下 PPT 页数。座位上的学生大概也深知他从不拖堂，都已经开始收拾东西，待他说， 课代表过来记下作业，其他人可以走了。 并没有大赦天下的那种喜悦，任何一个学生都抵御不了作业的压迫。阿音有样学样，也把书合上塞进了包里。从后门出去的学生带着探究地看他几眼，他一向安然静静坐着等讲台上的人，直到身旁过去个女生小声说， 哎，这是方老师的新女朋友吗？上一个好久都没来了。 他噌地回头对上女生的眼神，随即摆出那副端着的笑。女生显然一愣，阿音这一笑总给人以默认的感觉，反应过来急匆匆地走了出去。除了他们两人，最后出教室的是课代表，他很快收拾完东西，投影仪自动关闭。方官成今天穿黑色针织衫，有薄外套搭在讲台旁的椅背上。阿音歪着头对上他的眼神仍旧是坦荡的，让人不知如何怪罪。他无奈地笑，那笑容像婴儿娇嫩的手指在戳你最脆弱的软肉，笑中有话语在，一定是问我们不过才见一面，你怎么就追我追到学校里了。阿音无法告诉他，自己当年就是这么一千分的主动才在对方的心里留下记号，现在不过是如出一辙。阿音今天穿一身浅色鹅黄长裙和米色背心，衣柜里鲜有的色系，活脱脱的大学生模样，可显然又跟他完全不搭边。阿音站起身柔声开口，我说我来这里是巧合，你信吗？ 不信。我还以为你要说是我的学生呢，这样可信度也许会大一些。 语调懒洋洋的，大步就要走出教室，阿音跟上和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然后娓娓道来， 我有一个朋友姓罗，他女儿在这所大学读书，要我帮忙送个东西，可我忘记问名字了。方先生，你的学生有姓罗的女生吗？ 没有。 学生都走光了才和他说这些，方官成面不改色心不在焉地听他说， 那真是可惜呢，我下次还得再来。方先生，我们也算认识，我能不能叫你关城，就算是朋友了。 他拎着包的手有些攥紧，从未觉得里面一本教材和一台电脑这么的重，声音有些模糊，周围都是下课时间学生在嘈杂的跑教室。 嗯？ 关城呀。 阿音重复带着引诱开口，还不顾宽敞楼梯侧着身子看他，一脚踩空多下了一级台阶，下意识地抓紧身旁的人。他本来有些要飘荡远的思绪赶紧拉回，反手把他扶住，喉结微不可见地动了动。 嗯，韩毅。 谁让他名字三个字呢？阿音借着刚刚举动揪着他一块衣袖，低头小心下楼梯，暗自念一句， 针织衫好软。 见他没反应，手依旧放松垂着，阿音再度开口， 其实我有个小名叫阿音。 教学楼一层的大厅正中间四只柱子孤零零地立在那，学生们几乎都到了教室，这里空旷无人。他拍了拍阿音的手臂示意可以松开，表情仍是常有的那种似笑非笑，语调很慢， 小姑娘，你意图太明显了。 那一刻阿音仿佛热茶入口，暖而触动，心想的是， 我的关城果然长大了。 他想回应的话太多，又不能一口气都说完，还是先挑主要的来。 我什么意图啊？ 心里碎碎的怪他，竟然敢说自己是小姑娘。 不轨意图。 方官城毫不留情地戳穿，往办公室那栋楼走，车子停在下面的车位。外面阳光有些晒，阿音有些匆忙地拿包里的遮阳伞，可男人头也不回地向前走。他今天为了漂亮，还特意穿了双三厘米的小高跟，脚步急着跟上，脸色有些发烫，是比常人对阳光有更强的畏惧。夏天尚未到，校园里无人撑伞，只有他一个。听到伞推开的声音，男人回了个头，满脸疑惑。阿音把伞斜着，怕碰到他，追上并行。 你看我的脸红得夸张，我从小就怕阳光，今天这么晒，我为了见你还是来了。 小骗子。 方官城无动于衷，看了阿音几眼，他为了和他挨着走，伞几乎没挡住多少，现在脸上还有一半被阳光晒着，像是紫外线过敏的那种红。阿音不看路，只看他，眼神真挚，还有些可怜的意味在渲染。后面过来辆车，恰好赶上这段路笔直通往学校门口，减速带比较少，车速就有些快。他扯着阿音胳膊带得更近些，再跨上台阶，示意他上来走。阿音提着裙摆抬腿的功夫，他左手仍旧捏着他胳膊，拎着包的右手伸过来一捞，他的伞就握在了他的手里。右手换到左手，男人个子更高，微微偏一点就为他遮住所有的阳光，还不会戳到自己，刚刚好。他无话，不知原因，阿音也无话，却是在忙着笑。四月末桃花冒了骨朵，点缀的是他上扬的嘴角。方官城看到什么也不说，快到车前他按了锁。阿音听到声音，人被他送到副驾驶，绅士至极。他收伞上车，再把伞随意丢到后座。阿音率先开口，去我家。方官城手指点了点方向盘。 去你家做什么？ 当然是做客。 方官城嘴角兜不住笑的发动车子。 你知不知道邀请男人去家里是什么意思？ 阿音眨眼道。 不知道。 再悠悠加上一句， 但对象是你，什么意思我都可以。 方官城平稳着开出校园，先朝着书店的方向去，总归没错，语气还是慢腾腾的聊阿音本就雀跃的心弦。 你不要说对我一见钟情，我36了，不是16。 唉，官城，我确实对你有意图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 这话让方官城想起2013年，当时还在北京，那天风很大，和蒋棠一起去看了一部电影，里面章子怡哀戚地说，叶先生，说句真心话，我心里有过你，我把这话告诉你也没什么，喜欢人不犯法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